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经文品第36-2。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领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乔释迦，一切触发无上正等觉心菩萨摩诃萨，乃至住十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复次乔释迦，至斩不周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小千界一切有情，若中千界一切有情，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若复十方各如净切刹等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领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

一切有情，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誓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领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取无上正等菩提，复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释迦，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释迦，至斩不周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小千界一切有情，若中千界一切有情，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若复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去无上正等菩提，复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释迦，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若一有情，作如是语：我今心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有情诸恶去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未成彼事，以无量门巧妙文艺广说般若波罗蜜多，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释迦，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乔释迦，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计所说法故，与大菩提定去向故， 必欲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故。心乐速证大菩提者，要慎假计所说法故，与无上觉求速证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即痛彻故。复次，乔释迦，知斩不周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小千界一切有情，若中千界一切有情，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若复十方各如净且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若依有情作如是语：我今心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有情三恶趣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未成彼事，以无量门巧妙文义广说般若波罗蜜多，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释迦，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乔释迦，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计所说法故，与大菩提定趣相故，必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故。心乐速证大菩提者，要慎假计所说法故，与无上觉求速证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即痛彻故。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应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教戒教授，应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教戒教授，如是乃至应以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教戒教授，应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随其所需种种资具供养摄受。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师财师教戒教授供养摄受比菩萨摩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世尊，比菩萨摩萨要有如是法师财师教戒教授供养摄受，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具受善现告天地师言：善哉善哉，乔释迦，汝乃能劝力比菩萨摩诃萨，复能摄受比菩萨摩诃萨，亦能护住比菩萨摩诃萨。如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何以故？乔释迦，一切如来诸圣弟子未欲利乐诸有情故，方便劝力比菩萨摩诃萨令速去无上正等菩提，以法师财师教戒教授供养摄受，勤加护助比菩萨摩诃萨令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圣事由比菩萨摩诃萨故而得出现。何以故？ 乔世佳，若无菩萨摩诃萨发起无上正等决心，则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六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门共法。若无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门共法，则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圣事。乔世佳，犹有菩萨摩诃萨发起无上正等决心，便有菩萨摩诃萨能学六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犹有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便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犹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能断地狱、旁生、鬼界，亦能损减阿修罗道，增添人众。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出现世间，亦有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出现世间，复有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出现世间，复有声闻乘、独觉乘、正等觉乘出现世间。第二分，随喜回向品第37-1。儿时慈氏菩萨摩诃萨白具受善现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所有功德随喜具行诸佛也是。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持此随喜具行诸佛也是，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与有情随喜回向诸佛也是，若诸异声声闻独觉诸佛也是，所谓失性戒性修性散佛也是。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三解脱门、八解脱、九次第定、四无碍解、六神通等诸佛也是，是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与彼一生声闻独觉诸佛也是，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何以故？大德，以诸一生修佛也是，但为令己自在安乐；声闻独觉修佛也是，但为自调伏，为自寂静，为自涅槃。诸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普为一切有情调伏寂静般涅槃故。而时具受善现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大师，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普缘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以涅槃者，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辗转入无余一涅槃界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六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即欲声闻独觉菩萨一切有情若共不共无数无量无边佛法相应善根，若彼一生弟子 所有失性、戒性、修性三福也是。若彼声闻弟子所有学无学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成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即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数无量无边佛法，即彼诸佛所说正法。若依彼法精勤修学，得预留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得独觉菩提，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即于菩萨摩诃萨行，如是所有一切善根，即于有情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诸弟子众，若现住世，若涅盘后所种善根，是诸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即随喜已，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也是，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我以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引发无上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于所起诸佛也是，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于云何此事大事，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未有如是所缘事，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相否？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答具受善现言：大德，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事，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相。时具受善现为慈氏菩萨摩诃萨言：大师，若无所缘事，如所取相者，彼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以取相为方便，普缘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以涅槃者，从出发心乃至法灭，所有善根及弟子等所有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将非颠倒，如与无常为常，与苦为乐，与无我为我，与不净为净，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于此无相而取其相，亦应如是。大师，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菩提亦如是，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大师，若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菩提亦如是，六波罗蜜多亦如是，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者，何等是所缘？何等是事？何等是随喜回向心？何等是诸善根等？何等是无上菩提？何等是六波罗蜜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时慈氏菩萨摩诃萨 报巨兽善仙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久修学六波罗蜜多，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为诸善友之所摄受，善学诸法，自相空异。是菩萨摩诃萨，能于所缘事，随喜回向心。诸善根等，无上菩提。诸佛世尊及一切法，皆不取相，而能发起随喜之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以非二、非不二为方便，非有相、非无相为方便，非有所得、非无所得为方便，非染、非净为方便，非生、非灭为方便，于所缘事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能不取相。不取相故，非颠倒摄。若有菩萨未久修学六波罗蜜多，未曾供养无量诸佛，未素植善根，未久发大愿，未多善友之所摄受，未与一切法善学自相空，是诸菩萨于所缘事随喜回向，诸善根等无上菩提，诸佛世尊及一切法，由取其相，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以取相故，又颠倒摄，非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大德，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即对其前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识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一切法自相空异。何以故？大德，心学大乘诸菩萨等与如是法，虽有少分信敬哀乐，而彼闻已，寻皆忘失，经不疑惑，生毁谤故。若不退转诸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应对其前为彼广说分别开示一切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识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三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一切法自相空异。何以故？大德，以不退转诸菩萨摩诃萨，即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为多善友所摄受者，若闻此法，皆能受持，终不忘失，亦不惊恐、疑惑、毁谤。大德，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也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巨兽善现，白慈氏菩萨摩诃萨言：大士，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也是，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为所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亦皆如此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 结出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具实起故，心已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如实知一切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无所有，色无所有，受想行识无所有，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有，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无所有，而复能以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之心，非颠倒摄，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时天地士白巨兽善现言：大德，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法，其心将无惊恐疑惑？大德，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以所修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大德，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云何摄受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称慈氏菩萨摩诃萨威力加辟，告天地士言：乔释迦，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若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多信解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多信解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常为善友之所摄受，如是善友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以如是法教戒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未入菩萨正性离生，亦常不离所修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为广说种种模式，令其闻已与诸模式心无增减。何以故？诸模式业性无所有不可得故，亦以此法教戒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离佛，以诸佛所种诸善根，复由善根所摄受故，常生菩萨摩诃萨家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善根常不远离。乔释迦，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诸功德，与诸功德多深信解，常为善友之所摄受，闻如是法心不惊恐亦不疑惑。复次乔释迦，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随所修集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随所修集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世家，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普以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断诸有路，觉细论道，弃诸重担，摧居落次，尽诸有劫，具足正智，心善解脱，巧说法者，即彼如来应证等觉诸弟子众所成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所作种种功德，并于世处所种善根，为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等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所种善根，若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乘凉，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使慈氏菩萨摩诃萨闻具受善现言，大德心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若念诸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并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乘凉，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不堕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也？使具受善现答慈氏菩萨摩诃萨言：大士，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不起诸佛及弟子众功德之想，与人天等所种善根，不起善根、人天等想，于所发起随喜回向大菩提心，亦复不起随喜回向菩提心想。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起佛弟子功德之想，与人天等所种善根，其彼善根人天等想，与所发起随喜回向大菩提心，其所发起随喜回向菩提心想，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有想颠倒，有心颠倒，有见颠倒。复此大事，若菩萨摩诃萨以如是随喜心念一切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亦尔，非能回向，即正了达 所回向法，其性一耳，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摩诃萨皆应如是随喜回向。不测大事，若菩萨摩诃萨普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功德，若佛弟子及诸独觉依彼佛法即所起善根，若诸异生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天龙药叉坚大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刹帝利大祖婆罗门大祖长者大祖居士大祖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彼说法发取无上正等决心，勤修种种诸菩萨行，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事实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与随喜心不生执着，与所随喜功德善根亦不执着，与回向心不生执着，与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着，有无执着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为无上，远离一切妄想分别。卷第432。